久，中国电视教育节目开学第一课举行了十年庆典，即新书首发式。一档节目走过十年的时间，陪伴无数人的青春成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活泼、丰富、多元、杂糅的电视节目转化为沉稳、厚重、可以反复阅读的图书，受到了业界和读者的认可和欢迎。许渊冲、袁隆平、马云、杨利伟，名人的励志人生，安徒生、泰戈尔、老舍、冰心，名家的动人文字，散发着缕缕墨香，展现在我们面前。青春的成长离不开励志正向的人物故事，精神的丰富离不开滋润心田的经典阅读。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肖丽媛女士一起打开书香之门，一起翻阅开学第一课。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打开书香之门，和您聊一本书，这就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开学第一课。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开学第一课的图书总策划，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肖丽媛女士，欢迎肖老师。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通过刚才的片花介绍，很多朋友了解了开学第一课。其实我们看开学第一课是通过电视啊，通过音频视频一个丰富多元的形式去感受它的内容，但我们这次把这样的音视频的电视节目转化成了可以阅读的书籍。看电视和读书是两种我们说审美方式吧，那这种转化中间有什么样的思考，有什么样的做法？ 我想作为一个从事出版业多年的一个编辑哈，首先是看中了这个选题，因为看了中央电视台从2008年开始历经十年的这个十次的开学第一课，我们觉得呢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么一个大型的公益节目，紧跟时代的潮流，跟这个社会的热点紧密连接，所以从主题方面我们很认可，所以就决定要出版这么一本书。我们看到了很多德育的书，我们感觉呢这种说教的方式不一定能够为学生接受，而看到这个节目那么多的中小学生都喜欢，所以我们也想探索一条新的方式。电视当然它可以有娱乐性哈，但从书的表现形式上，我们采取了这个去娱乐化、去综艺化的这种表现方式，主要咱们是从增加可读性啊、阅读感啊，根据孩子们的特点、故事为主线啊，这样的一个编辑方式。 说到这种新的探索方式，其实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这本书的下册开学第一课的第三章叫《先辈的旗帜》。在这一章当中，我们提到了红军的25000里长征，除了延续了电视的主题故事之外，其实我们补充了很多内容，比如说在你知道吗这个环节当中，我们提到了各路红军长征的总里数是多少，红军长征25000里是如何统计的，还有就是红军25000里长征走过了哪些省份，以及长征中你需要知道的数字，长征中你需要知道的那些战斗，比如说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还有湘江战役等等啊。后面延伸阅读当中，我们引用了毛泽东的忆秦娥娄山关，可以说是全方位多角度的去展示和回忆一个历史事件。其实在十年庆典，也就是新书首发式上，主持人撒贝宁也采访了来自师范大学的康震老师，那康震老师对这一点可以说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录音。 这不是今天是两本书吗，我拿回去之后把他们很认真的我把他们都看完了，看完了以后我有一个很吃惊的发现，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对红军长征的事儿特别的感兴趣，我记得当时我们家有一本书，是我父亲的书，是红军长征胜利纪念这个40周年，那也就是当时1970几年的时候出的那本书，上面有大量的回忆文章，其中有一篇回忆的文章就是我的炊事班， 就是那个里边写到的那个炊事班的班长姓钱，他们炊事班的人每到一个宿营地就背弄起大锅来给大家弄这个洗脚水，就熬这个水啊，当然还要做饭。那么后来呢，因为他们背得非常重，而且他们总是呢要走在前面，因为部队要走到当地的话，他要先到那个地方， 他们要先安营扎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然后这个钱班长有一天早上起来，大家都行军的时候就叫他起来，他坐在那地方就已经牺牲了。就是他们炊事班的九个同志都是这样牺牲的，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有的人呢就坐在那里就牺牲了，他们就是更累。这个故事因为我就是小学的时候读到现在还很清楚。然后我那天在这儿翻这个书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王树增写的这个黑暗时刻啊，我很吃惊的发现这个红三军团的一个连队有九名炊事员，班长姓钱，矮个子不大说话，其实就是我当年看的回忆。而且后来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登在那个星火燎原里面，而且我看到这篇这个文章的时候啊，就想到我还小学咱们学过的七根火柴，王彦坚写的小说，还看到一个真实的回忆录，就是金色的鱼钩。然后确实我就觉得这个看了这个第一课之后，唤起了我很多很多的这个非常难忘的回忆。而且我想起了也是在这第一课里头毛泽东的词娄山关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它的确看上去有一种浪漫的气息，但是在这浪漫的背后其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包括红军不怕远征难。其中有一些数据我也很吃惊的，在第一课的这书里头也有这些， 也得到了印证。 对，也有这些印证。你看他说长征中红军转战地域面积的总和比许多欧洲国家的国土面积都大，长征翻越了20多座巨大的山脉，其中5座位于世界屋脊之上，且终年积雪，渡过30多条河流，包括世界上最汹涌险峻的峡谷大江，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广袤的湿地，它的面积几乎和法国的国土面积相等。每300米牺牲一位红军战士，每3天发生一次战斗，师以上的规模的战斗120余次，遭遇的各种战役战斗400余次。长征是宣传队，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我觉得在这个第一课里我读到了中华民族大无畏的精神，的的确确让我感到非常震撼。 所以这是一个包罗了各方面知识的，让孩子不仅仅是从一个层面去了解我们今天身处的时代和国度。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孩子啊，读着开学的第一课里边有很多的故事，有孟郊的刘子吟里边写了对母亲的爱，里边有曹操的龟虽寿写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里边还有李白的《将进酒》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人可以怎样才能自信，里边还有很著名的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想我们这一课呀，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我们这第一课呢就好像我们每一天每个人人生的掀开的第一页，不仅仅是给我们的孩子们，也是给我们的，给我们自己的。我想在我们以后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向前走一步，每个人要开始一天新的生活，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的和课堂的第一课。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康震老师在这本书的首发式上对他的评价。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康震老师在这个书上选了很多他认为好的这个篇章作为一个推荐。我想说的是呢，也我们引以为骄傲的跳出来的这些延伸阅读都是我们编辑自己扩展出来的、拓展出来的， 就是立足于这个电视节目后期我们自己增加和遴选的经典。 对，都被康震老师挑慧眼挑出来的。当然我们很自豪地说，我们挑的这些拓展阅读的品质一定是非常高的。 其实这种延伸阅读和知识点的补充，我们翻开这本书的任何一章都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在电视上可能看到了一个主题故事，那我们在后来书籍的展现方面，可能除了这个主题故事，我们还有延伸的阅读，我们补充了很多有意思的知识点，这种知识点很具有贴近性、服务性和趣味性啊。开学第一课这次我们打造了上下册，上册的第一章我们翻开，这就是知识守护生命， 我们说开学第一课已经走过十年了，从2008年开始，那知识守护生命这一章，我们根据它的主题故事有延伸阅读，是分为三个单元的啊。我们可以看看这延伸阅读我们都选择了哪些经典的文学作品。 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大家都知道512是咱们这个汶川地震十周年的纪念日，那么刚好这一年我们开学第一课的创始人其实也是受了这个汶川地震的一个启示，策划了这么一档节目。第一章叫知识守护生命，第一单元呢我们写的是潜能。我在这里边我们保留了电视节目当中的一个一所中学的抗震奇迹，那么这里边介绍了一个史上最牛的一个叶志平校长，在512发生大地震的当天，就是地震发生那一时刻，他们全校的2300多名师生仅用了1分36秒就全部撤离到了安全的地方。实际上这是一个奇迹，他们为什么能够这么做，就是说平常呢这所学校它是训练有素啊，经常会有的训练 紧急疏散演习， 他们经常做这种演习，所以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所有的学生不慌乱，全部都安全撤离了。 你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啊， 可以这么说吗？ 讲了一个关于生命的故事，生命高于一切，谁也无法预料我们的生命会不会有一天会走入一个窘境，甚至是濒临绝境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故事。那除了这个主题故事，其实我们后期在编辑文本的时候有了延伸阅读，这是我们当下发生的事情。那之前可能有很多经典作品也描写了人面临绝境的时候他的那种心理状态。 对， 比如说我们的延伸阅读啊，选了鲁滨逊漂流记，这是英国特别著名的作家笛福的作品。 对，我们选这个鲁滨逊漂流记呢也是有这个所指的，他们在这么大的地震来临之前，他们属于也是在一种绝境上，而鲁滨逊当时的在这个航海途中遇到风暴啊，只身一人漂流到一个荒岛上，这也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也是一种绝境。那么在那儿他跟大自然这个搏斗啊，或者是遭受了可怕的灾难啊，所以他凭借这个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然后又凭借他聪明的头脑和智慧生存下来，就跟我们这个大地震来临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很吻合的，所以就给孩子延伸阅读到这么一篇文章。那就是说不是他一个人会遇到这种灾难，世界上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灾难，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是很关键的。你知道吗，这么一个栏目给大家更多的一个知识点，那么这里边我们有一些真实的案例，还有一些防灾的要诀，其实想通过这些知识来告诉大家到底应该怎么做，这是具体的落地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以你知道吗这种专栏的形式来介绍给大家。那么这一章呢大家还可以看到呢，是我们这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的主任，当时的这个妇联主席顾秀莲女士，她也发了一个倡议，号召全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增加地震、火灾、洪水、台风等自然灾害的应急避险课程，加强生命意识的教育，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在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更好地用知识守护生命。 我们今天经常说碎片化的阅读啊，比如说主题故事，比如说延伸阅读，还有一些只字片语的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和贴近性的这样的小贴士镶嵌在我们这个整个的展现的这个脉络当中啊。也许你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但是你偶尔翻看的时候发现一句话就会打动你。 前不久中国电视教育节目开学第一课举行了十年庆典暨新书首发式，一档节目走过十年的时间，陪伴无数人的青春成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活泼丰富多元杂糅的电视节目转化为沉稳厚重可以反复阅读的图书，受到了业界和读者的认可和欢迎。许渊冲、袁隆平、马云、杨利伟，名人的励志人生，安徒生、泰戈尔、老舍、冰心，名家的动人文字散发着缕缕墨香展现在我们面前。青春的成长离不开励志正向的人物故事，精神的丰富离不开滋润心田的经典阅读。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肖丽媛女士一起打开书香之门，一起翻阅开学第一课。 其实我们整个的编辑团队啊，我们人民出版社这个编辑团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么多经典作品，根据一个主题去选择，比如说选择了《鲁滨逊漂流记》，选择了《热爱生命》啊，那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调动我们的知识储备的。 对的， 嗯。那说说我们的编辑团队，我们的编辑团队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就是我们的编者对于教育大纲和这个阅读训练是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的。 刚才讲了哈，我们要根据这个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德育的一个补充教材，而且是不带说教的这么一个补充教材。我们设是调动了古今中外的所有的这个编辑的这个最强的力量。编书的时候呢，希望以这中小学学生的那个人格教育、品德教育为主线，然后强化这种无痕教育的理念。 关于无痕教育呢，我最初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是源于我看了一本书，一本比利时的书，其中写到一个小女孩家里不是很富裕，一直想跟妈妈要一个布娃娃，跟她妈妈说了多少次，但是因为家里很穷，一直妈妈一直没有满足她这个愿望。有一天他们家要搬家，然后妈妈带她去采买家具，把家具拿到家里以后呢，无意中她开开抽屉看到了一个娃娃，就是他想要的布娃娃，于是他就把这个布娃娃藏起来了。那藏起来以后，他每天都去看，每天都去看，看了以后呢，每天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想象他有一个激烈的思想斗争，自己特别喜欢，到底是留还是怎么样。那最终这个女孩子呢，还是把这个娃娃给了妈妈，说的这是在这里边的，不是我的东西。妈妈就把这个娃娃带着他一起还给了这个家具店。那这个故事呢，没有任何的一个，就没有任何一个总结，而仅仅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我们就说呢，中国的这个故事呢，通常会告诉大家一个结论，你要诚实做人，而国外是不提倡这样的。所以这就是我最初萌发无痕教育理念的这么一个故事吧。我们是想保留节目的精华，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然后希望打造一本不同于一般的说教的这种德育教材的这样一本书。因此我们调集了我们出版社古今中外的精英编辑，组成了这么一支临时的一个项目团队。但是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都觉得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发挥各自的特长。我还可以想象，当初我们买了很多的书，查阅了很多的资料，而这个编辑思路的形成过程其实是几经推翻的，决定以故事形式为主线，给这个以讲故事的形式是孩子最容易接受的形式啊。那么以人物为主线呢，榜样的示范作用也是教学法之一。而开学第一课我们看到有大量的这个名人在里面，所以特别符合这个教育理念。因此我们基本上把这些名人保留下，让孩子以他们为榜样去效仿。 刚才肖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无痕的德育教育啊，用一种润物细无声、更加水到渠成的方式告诉孩子如何成长。 这也是我做出版以来一直特别希望提倡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因为从自身的工作出发，我接触了很多的国外的这个出版，然后我看到国内和国外教育的一些不同，我感觉呢，就是国外更倾向于不给孩子一个说教，不给孩子一个总结，可能一本书只讲了一个故事，但是他会留给孩子这个回味的空间。对一个故事的理解呢，它是见仁见智的，而不像我们比如说给你讲一个诚实的故事，讲完了以后你会告诉孩子你要诚实做人，你要诚实做人会怎么样，他不是这样讲的。在我们的这个书中，可能你很少看到一个结论性的东西，但是像刚才说的这个杰克伦敦也好， 笛福也好， 笛福也好，给你一个文章让你读，读完了以后你去体会人在绝境中到底应该怎样。所以我是觉得让孩子去悟，我们会留给他一个想象的空间。因此我们用故事的方式，用知识链接的方式，用延伸阅读的方式，反复在强调这么一个理念。如果你不去说教，可能孩子反而他可能更容易接受。 有的时候人是这样，你越告诉我应该这样，我反而并不那么认同。相反，如果你给我一个留白的空间，让我自己能够触摸到、感受到，那我可能会朝着这个方向做得更好。我们打开了无数扇窗，你看见吗？世界的风景是这个样子。 对， 我从未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而是让你自己有选择的权利。刚才肖老师说了一个悟道啊，能不能悟道，其实孩子的心灵那么多经典面前，他当然会悟道，悟道我们想传达的那份理念，那份真心啊。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打开文化之门，打开书香之门，请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肖丽媛女士继续给我们讲关于《开学第一课》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的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

那其实对于电视节目中非常珍贵非常感人的文字，我们都做了完整的保留。在节目当中，主持人董卿介绍了相关情况之后，演员徐涛深情地朗诵了左权家书的节选。那下面我们就回到开学第一课的电视节目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些经典文字带给人的力量。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位父亲，他叫左权，他是一位军事家，在他的指挥下，我们获得了像百团大战这样的很多的胜利。他被人们称为像钢铁般坚强，如狮虎般勇猛。但是就是这样一位铮铮硬汉，在他的内心里也有着非常温柔的一面。他在抗日前线的时候，经常利用闲暇时间给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写信，一共写了11封信。在这些信里，我们能感受到他对家人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爱。 9月24日，看到太北的相片及你对太北的描写，那样活泼可爱的孩子，更增加了我的想念。时刻想着，如果有你及太北和我在一块儿，能够听到太北叫爸爸妈妈的亲恳声音，能够牵着他走走，抱着他玩玩，闹着他笑，打着他哭一哭，真是太快乐了。可是我的最亲爱的人卡在千里之外，空想一顿以后，只能把照片摆出来一一地望着。1942年5月22日，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闹个不休，真是快乐。敌人又自本区开始扫荡，明日准备搬家了。 5月22日的这封信是左权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家书。就在这之后的第三天，华北抗日根据地遭遇了敌人的袭击，枪弹横飞，炸弹几乎把几百里的土地炸飞了，我军冒死突围。身为长官的左权并没有率先离开，相反，他压在了部队的最后。眼看着翻过前面这座山就能够安全脱身，可就在此刻，敌人追击的炮弹落在了队尾，爆炸的声音吞没了左权指挥的喊声。左权成为我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左权将军把他的生命献给了祖国，也把他的思念永远留给了家人。 左权将军的这封家书真的非常感人啊。其实我以前并没有看过开学第一课的这期节目，我也没有听到名家的朗读。拿到肖总的这个书的时候，我是偶然翻起，随手就翻到了这一页，主题故事左权将军的家书。我记得那是在一个深夜，就读完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感动得泪流满面。其实有的时候，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充满深情的文字，单凭文本阅读 就可以深深打动读者，感动读他的人。 前不久，中国电视教育节目《开学第一课》举行了10年庆典暨新书首发式。一档节目走过10年的时间，陪伴无数人的青春成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活泼、丰富、多元、杂糅的电视节目转化为沉稳、厚重、可以反复阅读的图书，受到了业界和读者的认可和欢迎。许渊冲、袁隆平、马云、杨利伟，名人的励志人生，安徒生、泰戈尔、老舍、冰心，名家的动人文字，散发着缕缕墨香，展现在我们面前。青春的成长离不开励志正向的人物故事，精神的丰富离不开滋润心田的经典阅读。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肖丽媛女士一起打开书香之门，一起翻阅《开学第一课》。之门，打开书香之门。正在和您一起阅读的这本书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叫《开学第一课》。 刚才肖老师也说到了啊，就整个这本书中有很多这样的只字片语，一句话，但是每一句话都很耐人寻味。比如说我翻开下册的时候，我就被第一章之前的那个格言吸引了。这是冰心先生说的，他说，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就是让孩子通过文字来感受美，美不是一个空谈的。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了啊，打造这本书是想让孩子们能够接受到一种更加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式，这其中就包括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啊。很多朋友看《开学第一课》的时候，也能看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我们针对节目还进行了一些延伸和拓展。我们来进入这本书的细部，比如说我们在下册第四章啊，《中华骄傲》中，找到了第四单元。这一单元的主题是“文以载道”，主题故事是翻译家许渊冲，延伸阅读呢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这个主要是我们感觉呢，就是文学它体现着中国人的审美，尤其我们这些古典文学，不仅体现了审美，还体现了它的情怀和志向。这字里行间的这种意境啊、韵味啊、风骨啊，都能引起你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共鸣。看看中国人过去的这种审美情怀啊、志向。我们大概在这个开学第一课，10年的开学第一课里的加入了20篇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学的这一块。实际上我们的创作初衷也是在想啊，我们觉得对学生的人生观啊、价值观啊，它的形成，觉得在这个形成过程当中，传统文化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主要是我们感觉呢，就是文学它体现着中国人的审美，尤其我们这些古典文学，不仅体现了审美，还体现了它的情怀和志向。这字里行间的这种意境啊、韵味啊、风骨啊，都能引起你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共鸣。看看中国人过去的这种审美情怀啊、志向。我们大概在这个开学第一课，10年的开学第一课里的加入了20篇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学的这一块。实际上我们的创作初衷也是在想啊，我们觉得对学生的人生观啊、价值观啊，它的形成，觉得在这个形成过程当中，传统文化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实说到对于传统文化的展示，我们在这个篇章中延伸阅读提到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那么在电视节目《开学第一课》当中啊，京剧演员王佩瑜用韵白的形式表演了《水调歌头》，我们可以一起去欣赏一下。 有空琼楼玉宇，到处不胜寒，起舞弄清音，何时在人间？专治国第七户赵无面，无因有恨，何时长向别时愿？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时孤单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听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感叹啊，用京剧韵白的这种方式去展现古典诗词，非常的特别，也让人印象深刻。其实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这种音视频的元素是没有缺失的。你可以通过你的手机啊，扫描这个书上的照片，然后就可以马上链接到当时节目中的这个片段啊。这就是我们这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它采用了 AR 技术。那下面我们让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AR 呢是其实是英文 Augmented Reality 的一个缩写，它的意思是增强现实。其实说通俗一点，就是通过这一项技术可以让你这个静止的这个图像动起来，让你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这个呢也很简单啊，我们可以拿起手机翻到封底的这个二维码，有一个开学第一课 AR， 对准二维码扫完了以后下载这个 APP 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再想看这个书，只需要你对准图书当中的任意一张图点一下，拍照片的同时呢，它是在扫描这张图，在识别这张图，识别完了以后立刻你就能够看到这个电视画面。所有的图都应该是链接了一个电视的一个片段。其实我们是想让孩子感知一下阅读方式的变化，你在拥抱高科技的同时，你也不要忘记阅读。开学第一课就是想用事实来告诉孩子和家长，技术创新和安静阅读它不是矛盾的。 肖老师其实从事出版行业已经有30年的时间了，是一个资深的出版人啊。那打造这一本《开学第一课》的时候，其实我能感觉到内心有一种非常崇高的责任感，倾注了很多心力在里头，希望把《开学第一课》从一个一日课变成每日课。 成长里是一瞬间的，怎么能够把这个一瞬间让它变成永恒？那是书能够完成的，因为书只有书能够最久远的流程，所以我们就决定做这本书。我是始终是抱有一种，就是说我不是在做一本书，而是在做一项事业。我们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就是教育事业是一个全民的事业哈，这是文化从业者的一个使命担当。把这么有意义的一档节目记录下来，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殊荣。 其实很多人如果不了解的话啊，直接看到这个书名，哦，那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从视频转化成文字的这样一个文本咯。但其实啊，作为一个读者，我也是孩子的家长，当我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它的那种力量是超乎我自己的想象的。如果一个孩子能够认认真真的把这套书读下来，我觉得从文学素养的拓展，他三观的确立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打开这本书啊，让阅读真正的走进孩子们的生活，伴随他们的成长，滋润他们的心灵。在人的一生中，能把书籍作为自己的朋友，作为自己心灵的伙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的新书首发式上有一个细节啊，非常的有意思，这就是一个小学生举手和杨利伟先生互动。他问了杨利伟先生一个问题，说你第一次进入太空的时候做梦了吗？ 这时候杨利伟老师回答说，哎呦，我第一次进入太空，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我只睡了一个小时，我还没有来得及做梦我就醒了。然后他说，当我在太空中注视我们的星球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梦想实现了。然后他在现场读了一段我们开学第一课当中节选的他的文章啊，这个文章的名字叫《这一刻突然看见太空奇景》。 地理的知识告诉我，地球上大部分的地区覆盖着海洋，我果然看到了大片蔚蓝色的海水，浩瀚的海洋骄傲地披露着广阔壮观的全貌。我还看到了黄绿相间的陆地，连绵的山脉纵横其间。我看到我们平时所说的太空，大气层中漂浮着片片雪白的云彩，那么轻柔，那么曼妙，在阳光普照下仿佛贴着地面上一样。海洋、陆地、白云，它们呈现在飞船下面，缓缓驶来又缓缓离去。那么在这里呢，我也非常想和我们同学们说，地球是宇宙的宠儿，那么我们也生活在其中。我想呢，让我们和我们的同学们一起努力，更好地去爱护好我们的每一家人。 节目进行到这儿，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那今天也特别高兴能和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肖老师一起读书。 谢谢大家。作为一个出版人，如果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给社会留下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也感到无比荣幸，非常感谢。 再一次感谢肖老师，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多读书就多了一个角度看这个世界。我是米夏，感谢收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北广购物月末狂欢大减价，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在5月26号至5月28号期间订购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600元立减70元，最高可立减180元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514000155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个海生行家尹总，尹总你好。 周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哎，那以往呢，我们北广平台呢，各种的海生品牌真的是非常多哈，没有我们的会员没买过我们的海生产品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纯粹是有身份的海参。 哎，实际上这个有身份，很多会员可能就是在头脑当中画魂了啊，说什么身份啊？告诉大家。